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走出彩虹，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听众，沿途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缺音乐他才不管红与不红。的墨镜里自愿起了家军，出塞自有人歌颂，他人穷命不穷，他人穷志不穷，音乐证明他有用，回家路上有他拉我，山路正拉走着，哪一曲才最感动，不知道路过的听到的免费的有没有因此心痛，是下一个画面里擦就走，在街头贩卖着他的匆忙，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，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，音乐没人懂，大声要人懂，因为他真的很穷，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走出彩虹，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听众，沿途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学音乐他才不管红与不红、最亲爱的听众，想象他们的脸孔，流泪或满脸春风，哪怕是在英雄，他慈祥的脸孔也渐渐地消失在难以的指尖中，才不管红与不红。 最后一滴眼泪，已成结局的接近，最后一个笑容扬起，云淡风轻，最后一段旅程，听歌风干的风景，最后一次任性终点，自己决定。最后都要

身边，没有你的情谊，你曾给过我欢乐，给过我甜蜜。时光一去不再回来，留下无限回忆。谁知道，谁知道今年你在哪里？谁知道今年我在哪里？看见月亮叫我想起，想起你的情。谁知道今年你在哪里？谁知道今年我在哪里？看见月亮叫我想起，想起你的情。谁知道，谁知道今年你在哪里？谁知道今年我在哪里？看见月亮叫我想起，想起你的情。

幽见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相信改变，可是坚信彼此热情无间。我应该如何回到你的心田？我应该怎样才能走进你的梦？想盼呀盼，盼我回到我们的初恋，望呀望，看呀看，再次重逢你的笑脸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我与你分手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我举起酒杯，那一夜我心儿已碎。是偶然，也不是出缘，这是上天对重逢的安排。不相信眼泪，不相信改变，可是坚信彼此热情无间。想呀想，盼呀盼，盼我回到我们的初恋，望呀望，看呀看，再次重逢你的笑脸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我与你分手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我举起酒杯，那一夜我不堪回

已经被老顾客预定一空，等到三月底至四月初，大众价格的明前茶就会大量上市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到他的心中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他的心中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那夕阳红。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他的心中，只听得那南屏钟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 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那夕阳 一根值得回忆。 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12点整。